check in 影相，要个个知你即将去边，买对波鞋又 upload 身相 ，tag 埋个 friend 等佢知道得噶。 厄拉系上网嘅原动力，厄拉系生活嘅必需品。拍完泰河、肥菜、Amber、Eric， 星期三晚同你厄拉一周。 我有你哋嘅认同就够。 2012年，我哋创立咗一个文字嘅平台曼联新闻。2013年，我哋更加增设一个声音嘅平台。逢星期日 ，David FGCY 为你分析一周嘅曼联。自认系曼联球迷嘅你，记住听我哋节目啦。好，翻嚟第二次嘅曼联新闻。咁啊，即刻讲一场听晚嘅大波先啦。咁啊，听晚就其实除咗呢场大波，就仲有另外一场大波啊。咁啊，系一个 Super Sunday 啦。咁啊，北伦敦国家唔系北伦敦国家打比，我屌你老母！北伦敦打比咁啊，热阿仙奴主场对热刺啊，好似系我冇记错定是但啦。总之阿仙奴对热刺定热刺对阿仙奴啦。咁啊，然之后不过呢场就尾场嚟噶，好似就咁啊，早上就系、是。国家大比咁啊，双红会，曼联主场对住利物浦啊，咁啊，其实就同季初嚟睇啦，其实今场波我自己个人少少感想就系、是，坐和望唔系坐和就即系其实望住和波呢个结果嚟踢就其实已经收货噶啦，老老实实嗰句， 坐和望赢喎。 系啊，坐和望 贪心啲， 唔系坐和望赢，只系我哋 FF 啦，但系现实啲嚟睇就坐输望负，咩屌你老母？现实少少，悲观少少睇啦，坐输望和啦。咁但系，当然你作为一个曼联球迷，你就算呢队波而家几捻閪都好，你都要仍然系 keep 住一个心态，就系、是、我哋要赢，要搏插低呢队十球利物浦，因为佢系 You will never win the game。 我又唔係咁睇喎。 點啊？ 你睇翻利物浦嗰個數據咧，即係佢啲球員數據咧。你睇翻蘇華雷斯啊，佢啲作客球咧，其實係喺全英超係排第等先，揾唔到個名添，突然之間。總之係入得個五球啦。我係入得個五球，我嗱對曼城、對車路士、對阿仙奴、對熱刺。熱刺有入波，即係對住呢啲 Big Four， 對曼聯都係咧。對 Big Four 球隊佢未入過波，同埋佢只係入得好少入球數量。佢一對即係強隊咧 ，Big Four 嗰啲就一定係差嘅，例牌差。咁史道列治咧，佢就係呢啲叫要喂波先至，即係同埋唔好俾太多空位，呢啲球員就可以即係鉛制到咯。不過講就易。做就难嘅， 冇错。咁同埋其实我觉得SAS 系， 我最惊就系即系 SAS 啱啱系 SSS 啊，依家系加埋个史达灵，史达灵系左右都得噶嘛，跟加埋个史奥列治依两只快，拉菲尔嗰边我就唔系太惊，但系艾夫拿 嗰边就真系惊， 就有啲惊，同埋一定唔可以出。维迪里奥呢两只中坚，我自己觉得就因为佢经验，佢经验系好嘅，但系你速度一，如果真系你知苏亚雷斯 打快嘅啦，你冇感觉苏亚雷斯速度， 同埋苏亚雷斯啲个人，你知即系佢真系聪明嘅，我自己觉得呢个球员，佢个人真系可以变速变得好快，所以我觉得应该就要用翻飞羽中心同埋史莫林呢两只比较年轻同埋比较有速度球员去。填补翻呢个漏洞咯，填补翻艾夫兰个漏洞咯，唔好三个脑后边咧，唔一睇个出场阵容可以话输梗咁滞噶啦。 同埋仲要提翻一样嘢啦，就系啱啱 FG 都提到啦，艾夫兰呢方面系的确要需要比较担心啊，因为其实艾夫兰今季就佢嗰边失位就其实唔止今季啊，其实呢几季都系艾夫兰嗰边失波咧，其实就已经系食菜饮食噶啦。咁但系今场波大家要明白到一样嘢就系，我相信。艾夫兰会选择较多时间去插上去啦，咁所以导致到今场波可能会出现到一个局面，就系费南尼会仍然系留后喺度帮艾夫兰补位咯，我相信会出现到个咁嘅情况。咁同埋呢对利物浦啦，上一个回合我哋请狮子上嚟做双红嘅时候，啱啱狮子都提过，就系呢对利物浦系打快噶嘛 ，OK， 咁所以真系唔可以出个两个黄金组合出嚟，真系，但系。 但系后防师伊云斯系仍然 keep 住伤紧嘅，咁所以其实我都几期待菲尔中斯今场波系可以再次系点啊？ 系啊，系啱啱西布朗嗰场唔记得咗个中斯添，俾你咁样提一提，中斯真系霸气尽出。 咁所以其实我觉得今场波我几期待菲尔中斯会再次担任住一个几重要嘅角色去踢呢场波啦。OK， 咁啊睇翻两队波嘅今季嘅防守数据啦。嗱，曼联后防咧就几乎，其实两队波嘅防守都几乎系不设防咁制噶啦。咁啊，曼联联赛就28场啊失31球，咁啊场均失球系 1.11 球。利物浦28场失35球，咁啊场均 1.25 球。嗱，咁可能你大家觉得其实利物浦防守仲差啦咁样，咁但系大家要明白一样嘢啦，人哋失波可以入翻，你失波入到啊仆街， 73球同46球比。 咁同埋曼联十场只有10场波系可以 clean sheet 啦，咁啊但系最值得一提嘅就系、是、最近三场联赛就系 clean sheet 噶 ，OK， 咁啊 好似唔止啊，好似四场冇记错系咪啊？ 三场啫嘛， 系喎三场，系喎上第四场系对富咸2-2系 成都市啊，仲有跟住之后咧保住清白之身利物浦咧就得八场波嘅啫，咁啊最近五场就其实得对修咸顿嗰场大胜系冇失到波嘅啫 ，OK， 咁啊跟住之后扑救次数，咁啊迪基亚今季嘅扑救次数系81次啦，咁啊即系每31分钟就要扑一次噶啦，咁啊米卢列特仲惨，咁啊每29.3分钟就要扑一次，咁啊总扑救次数系86次啦 ，OK， 咁啊曼联今季咧就冇俾人罚到12码嘅，咁但系利物浦就4次被罚12码，咁啊米卢列有一次嘅扑救成功啦 ，OK， 咁啊至于传中方面咁啊。今季24次对迪基亚今季24次是成功接十对手的传中球啦，咁啊12次是需要打手锤，咁啊值得一提迪基亚今季是冇一次扑唔到对手的传中球啊，咁啊米卢列方面就20次接到对手的传中球 ,18 次打手锤，有4次是打空气嘅。咁啊，其实喺龙门方面嚟睇，系迪基亚嘅数据比较靓仔少少啦。OK， 咁但系去到防守方面，其实两边都一担担。咁所以今场好细嗰句，唔系睇防守嘅，睇攻势嘅啫。OK， 咁啊，睇下边个投入波多嘅啫。屌你老味，好似玩边定咁样。咁啊，睇下利物浦嘅进攻数据啦。我哋又咁啊，利物浦今季入波一共入咗73球，咁啊380次射门，191次系中笼噶。咁啊，中笼比率系 50%， 即系其实恐怖少少讲句，每7分钟就射一次噶啦。OK， 咁啊，每13分钟就有一脚中笼嘅。OK， 咁啊，中笼之余，咁啊，成功转做入球嘅比率系 19%。咁啊，40次嘅绝对入，即系一定入比较黄金嘅机会咧。咁啊，利物浦有50次嘅黄金机会入边咧。 唔使讲啲数据。 50次黄金机会有 44% 系炒粉嘅。OK。即系其实利物浦嗰个把握力系有少少问题喺度嘅 ，OK。咁睇翻曼联就 曼联仲多炒粉咯， 曼联仲多炒粉啦，曼联。但系曼联嘅黄金机会转化为入球咧系50% 嘅，比较高少少嘅。咁但系射波方面就争成8球啦。咁啊，曼联得1296次起脚，咁啊137次中笼啫 ，OK。咁真系屌你老味！你睇亲双红会咧，佢哋都系永远都系五波咁样嘅，冇得搞嘅，即系冇，即系其实睇咗咁多年双红会，你冇一年系觉得边队赢硬，真系好难惨，唔系识讲，次次讲亲双红会都。 我觉得唔系今场波曼联有一个优势就系full team咯。佢难嚟复出啦，小豆复出啦，伊云斯好似系咪争伊云斯啊？定 伊云斯复出唔到，伊云斯讲唔切， 好似净系争伊云斯，全队都喺晒度，咁就呢个系幸福烦恼啦。对云斯嚟讲，睇下系 伊云斯咪有出杨格云西亚， 唔系我觉得佢今场出难嚟，唔系咁， 唔会嘅， 难嚟， 屌你难嚟都冇捻踢过，方力复出大波。 即系几时佢可以见翻佢上年对皇马嗰场真系好 过瘾。都系 FF 啦 ，FG 真系，真系两事只能换 命。唔系咁，其实 再讲下啱啱上网见到篇文，其实都几值得一读嘅。咁就系、是、网易嗰方面嘅文啦。咁就系七个原因解释点解双红会咁吸引啦。咁啊，第一个 point 就系两队联赛历史上面，两队波都系联赛历史上面最成功嘅球队啦。咁啊，事关其实有清楚历史嘅朋友都知啊，曼联同利物浦合共系统治咗英格兰联赛41年噶啦，已经咁啊。两队加埋都系攞到24个嘅 title 啦，咁所以呢两队波无论系几多閪都好啦，咁其实佢哋永远都一队，永远都一场豪门对决，因为大家要知道咧，其实阿仙奴同车路士两队波加埋系得8个冠军头衔嘅啫 ，OK， 咁啊，咁啊，曼城就唔提噶啦，曼城就翻屋企含柒啦佢，咁啊，跟住之后第二个 point 就系、是。两队波亦都系欧洲赛场上面最成功嘅英格兰球队啦。OK， 咁因为其实两队合共攞到嘅欧冠冠军系，唔系两队波合共攞到嘅欧洲赛冠军系12次啦。咁距离佢哋最近嗰队波咧，我相信大家都应该遗忘咗啦。嗰队波叫做诺丁咸森林。咁啊，诺丁咸森林喺80年代系攞过2次嘅欧洲赛冠军嘅。OK， 咁所以其实呢两队波真系要讲历史，其实呢两队波真系叫做系英格兰嘅象征嚟嘅，英格兰嘅 icon 嚟嘅。OK， 咁所以系啊，后面嗰啲历史我都唔想再多讲，咁其实大家都知道。 不如分析翻两队啦。 咁啊，利物浦啦，琴晚听足球频道啊嘛，狮子都提到啊嘛，狮子就话罗渣士系专登放咗利物浦班球员系放咗10日大假嘅，我哋叫做咁啊，俾佢哋休息，咁系直到琴日开始先复操班嘅啫。咁其实系有一种备战嘅意味啦。咁但系曼联嗰方面就冇得避嘅，冇得唞嘅。 不过我觉得如果系。我覺得唔係幾好咯，有一方面就，因為你玩嗱，大家都知啊， 放 到 你腳軟， 嗱，我哋 腳軟， 即係你讀書你都知啊，你放完假翻到嚟， 喪曬玩到， 係啊，喪曬點會即係會做好啊？即係做嗰啲嘢，即係踢又踢唔好噶啦，一定。我自己覺得就羅渣士方面有少少問題咯，佢依家所做嘅嘢。即系放大 啲、你又另换一边相睇，因为利物浦其实而家嘅阵容上面其实系有几多伤兵下，咁所以其实放系要放嘅，咁但系放咁捻耐系咪真系有用咧？唔知啊。咁、但系 不过睇翻曼联啦，训练嗰阵时最新放出嚟嘅训练照片其实都几和合，即系几见到莫耶斯啊、云佩斯啊等等嘅球员都系非常之即系好。快乐噶，我见到呢啲相，但唔知系咪造作噶呢啲相，我完全唔知啊。如果以呢啲相嚟睇，应该军心方面就冇之前咁差嘅，或者就即系冇之前咁沉重啊，即系会揽埋口咁咯，唔会有呢啲。 但系 所以我觉得曼联今场， 你讲。但我反而担心一样嘢就系、是，利物浦放咗咁耐大假咧，其实佢哋。體能肯定係充足啦 ，OK。佢直到琴日開始先復操，即係佢換言之，佢係有2日嘅訓練時間。咁其實2日嘅訓練時間，佢嗱兩個原因，兩個可能性，一係就羅渣士其實放假之前已經係同佢哋講好曬部署，即係其實講好曬放完假翻嚟要做啲咩，即係其實講好曬，直到對曼聯之前，我哋成隊波嘅。plan 係點樣咁樣，點樣去運作咁樣？如果係咁樣，其實對利物浦班球員嚟講，其實佢哋一定會有個戒心喺度嘅，即係佢哋唔會話真係玩到喪曬嘅。OK， 咁畢竟而家都係季中啫。咁但係如果第二個可能，其實可能性係比較低嘅，就係羅渣士乜撚嘢都冇講過，你哋即管佢放假去玩到琴日翻嚟先訓練先認真練波。其實我覺得呢個可能性比較低，咁所以利物浦班球員我真係幾擔心，同埋嗱。打速度呢啲嘢咧，最緊要係講體力噶嘛。羅渣士係放夠曬差足電俾你哋翻嚟搏一場去踢 ，OK。所以呢隊曼同埋曼聯咧，上個禮拜嘅國際賽其實都有唔少嘅球員係要去踢呢、這個英格蘭嘅比賽啦。咁當然利物浦都係佔比較多人數嘅，咁但係。曼联班球员踢完国际赛翻嚟系继续照操嘅 ，OK， 冇捻得唞嘅，即系莫耶斯呢条扑街咧系冇剩嘅，大家要知道 ，OK， 咁所以其实咁捻样操法，你操运到星期日， 你会唔会真系有足够嘅体能去应付呢场赛事咧？呢个系一个几忧心嘅 point 嚟。 一个职业球员唔系每个礼拜都有啲有一日假放嘅，你唔好讲到好似话咩操到爆啦。讲真，你职业球员一个礼拜有至少一日去放啦，你有四日，你有四日去做训练，你已经惯咗啦。喺费格逊年代，你已经都系咁噶啦，即系所有职业球队都系大致上都系 唔系咁，但系如果你要讲费格逊，如果要讲费格逊咁，其实莫尼斯今季嘅训练量系比较重噶嘛。 重啲，但系你半季都适应唔到，半季都适应唔到，我觉得 好难讲啊！屌你，云佩斯都适应唔到啊，云佩斯都话要知 道。哇！除咗云佩斯之外，你仲有冇其他即系话咩？我适应唔到啊咁样嗰啲啊？ 难嚟咯，难嚟都放捻咗半季假啦。 咁嗰个系伤嘅， 屌你有冇炸伤嘅啫嘛，唔加惨， 系嘛系嘛。 咁所以其实体能方面，其实利物浦的确啦，冇冇后飞系比较占优啦。OK， 咁啊放翻落啲重点球员嘅对抗上面睇下，朗尼对住史克迪尔，呢一个点对点上面，其实我自己唔忧心嘅，因为史克迪尔系比较炸弹 feel 嗰啲人嚟嘅。咁所以， 如果今場波對面出高路托尼達士基導演咧，咁就有得睇啦，即係有得玩，即係有得玩。 唔係喎，史克迪爾搭玩，史克迪爾搭嗰個，成日佢泰隆冇錯，唔緊，佢叫咩名咧？ 艾加。 啊係啊，史克迪爾搭艾加咁樣仲爽，我覺得。 高路托尼仲 屌你老味，两个斗真系两边防线斗炸弹。不过反而我觉得对防线上面，我哋嗰边会好似稳阵啲咯，因为我哋有个飞将军喺度嘛，飞尔宗师。 拉飞尔呢排都近火，即系 在火火热啦。讲紧中间。 中间嗱，你飞尔宗师上场其实开波初段其实有啲甩流嘅，不过入完波之后好似生猛晒啦，即刻一个状态好似有玩开边顶嘅都知有。好似紫色箭嘴向下变到红色箭嘴向上咁样。 屌你老母，打机打上脑你真系。 冇玩 Milan 就如果以史摩宁嚟睇咧，我觉得佢包位方面真系一日比一日好咗，好咗，比即系比之前系好咗噶啦，已经。如果以依家佢同利奥比嘅话，我会 buy 史摩宁多过利奥先咯。而且伊文斯牌又即系。伤之前又好似有翻啲炸弹味道咁样咧， 但系我相信今场波会出维迪、哦。 维迪，不过 我相信今场波会出维迪，会震一震，震住防线。 但系维迪嘅话，我即系近排都好多甩流啊，自己见到维迪。同埋再加埋合约嗰个新闻咧，我怕佢哋会分心咯，我怕维迪。 唔系，同埋我觉得唔系，毕竟呢场波一场大波咧，你始终都要一个有大将之风嘅球队长嚟拍翻住一个比较年轻嘅中坚嘅，所以维迪其实今场波一定系必然正选嚟，我自己觉得。咁啊，跟住去到下一个点对点就系维迪对呢个苏亚伦斯啦，呢个点系完全系被完爆嘅，肯定系被完爆嘅呢个点。但系所以一定要睇下维迪身边嗰个系边个。 菲尔宗士 系应该系菲尔宗士。 应该非二中先，但系如果希望就唔好维迪咯，我只觉得就因为唔系几好啊， 冇可能唔出维迪噶，只要信我啦，一定出维迪噶。 冇啦。 跟住下一个冇眼球啦，一定出维迪噶，一定。跟住下一个点就系马达对住谢拉特，咁啊马达今场系佢首场嘅国家打比啦。我反而觉得马达今场冇会脚。 但马达如果强即系强强对碰嘅强强对碰嗰阵时，佢如果以前嘅比赛嚟睇，佢冇乜点脚软数据唔似。 你要睇下莫耶斯摆马达一个咩位置啊？如果佢仍然系摆马达一个翼位嘅位置，即系佢唔会谂住摆马达翻中间咧，摆喺个翼位位置，其实今场波死啦！利物浦嗰集马达嗰边对。 又对左好似法兰根啊， 系法兰根，对住法兰根可能仲有啲恰到僆仔嘅味道，咁但系如果摆佢喺右边对 Glenn Johnson， 真系冇乜肉食，冇乜甜头咁样。 唔系，格林庄臣伤咗啦， 格林庄臣伤埋添啊， 仲庄臣啊， 仲有边个啊？你咪估下 等我谂谂先，你继续讲住先，讲住先。 所以如果假设马达仍然系摆咗喺翼嘅话咧，其实。 今場波馬特係會好大機會係冇一個發揮到嘅位置出嚟，因為大家要foresee到一樣嘢，今場波利物浦一定係用一個好速度型嘅踢法去爆你的防線，去撕開你條防線嘅，咁所以係咯，對住如果對住 Glenn Johnson 應該冇乜肉食嘅，真係。 唔係，如果贊奴沙對隔離 Johnson， 仲死死多兩前衝，仲死多兩前衝，真係死多兩前衝。 格林莊信斯即係如果以呢一兩季嚟睇嘅表現咧，係唔係幾好喎？真 係。即係你相信，即係你相信 Yanosai 可以爆呢人格林莊信，或者扭得過格林莊信？ 我覺得佢會扭到一兩次氣，應該有一兩次嘅。 我屌你老味，一兩次有撚用咩？仆街講係成場波啊嘛。 唔 係，okay。 如果場波，我覺得佢會擺向串咯。如果你話即係佢喺西伯朗賽後咁講嘅話，我覺得佢會 唔係你都要睇下望耶斯要採取一個咩嘢嘅踢法啦。如果佢係諗住， 如果佢出鄉村嘅話，咁馬特、鄉村、朗力三隻核心喺度咧，咁就有啲氣睇啦。 唔係都係嗰句，你真係要睇下莫耶斯會採用一個乜撚嘢嘅踢法。如果佢係諗住打穩手突擊嘅話咧，啱啱 FG 講嗰個陣容係冇可能發生嘅。如果佢諗住乜撚嘢出奇制勝啊，咩唔撚贏你唔撚得咁樣嗰啲咧，可能會有啲奇蹟出現嘅。OK， 咁但係你如果擺咗三隻核落嚟嘅話咧，維普斯前面咧好撚慘啊！维普斯前面真的很撚惨啊！冇你维普斯 hea 踢嘅， 我自己觉得莫耶斯会出嚟吓，佢哋两个依家搞到水火不容，真系好即系你讲就怪咩想续约啫，呢啲咪又门面说话。咁其实应该依家已经搞到好，应该搞到冇乜交流。我自己觉得见到佢哋两个咁样嘅对话嚟睇，如果今场波出韦碧克，我自己觉得唔出奇，同埋我觉得唔会。差到去邊啊？韋碧卡，韋碧卡佢回傳，佢同向村，佢同馬大，佢同朗尼互傳，係比雲佩斯好好多咯。雲佩斯你睇佢講咩？佢落嚟回傳一腳，佢就話你重疊我位置，我要搞到要周圍走。你睇我 夠， 你睇有冇講過嘢 啊？我夠。OK， 好咁啊，overtime 我哋差唔多咁啊，呢場波講咗咁多先啦。咁啊，聽晚嘅九點半啊，星期日嘅九點半咁啊，就會出上演呢一場雙紅換。咁啊，希望嗰陣時我就應該唔得閒睇嘅呢場波。咁啊，希望曼聯生生性性啦，喺奧斯福打翻出自己應該要有嘅霸氣啦，冇撚再。输俾西布朗嗰阵时嗰啲咁嘅颓势，真系唔应该再出现。真系希望加油，曼联。咁啊，跟住讲埋下一场波，咁就系周中嘅欧冠十六强次回合。咁啊，翻到奥脱福就系对住呢队奥林比亚鸠斯。咁啊，上个回合输0-2啦。咁啊，啱啱就最新一期嘅希腊联赛，咁啊，奥林比亚鸠斯又爆个大冷，输俾彭拿典奈鸠斯输足0-7。咁啊，仲要系主场输0-3啊。咁啊，一个几冷门嘅赛果啦。我哋就冇睇过呢场波啦，可能嗱0-3可能啊，可能就系主教练系派晒啲副选出嚟啦，等啲正选球员投啦，休息足够去奥脱福踢啦。如果系咁嘅话就，我相信曼联晋级机会就应该比较微噶啦。咁因为你始终踢完利物浦，唔够几日又踢过，系咪先？ 唔系 最两粒 呢场波。唔係喎，呢場波我自己覺得就一定要睇下中場中個位置，你唔好再出奇話你啦，我拜託。 唔係，莫耶 B 多應該，莫耶 B 多應該會識死嘅，佢次次都係咁噶，佢衰完就識改噶啦。 佢即係你睇下佩蘭尼嗰兩場Man of the Match 嘅表現，你竟然唔出去，即係喺首回合唔出去，我已經覺得有啲輸美濃㗎啦，嗰場波已經咁好。呢場波再唔出真係可以4-0，兩回合4-0出局咁樣㗎啦。 冇錯，咁其實我都希望曼聯可以快啲出局嘅，咁專心返個聯賽爭返上頭四係會。 唔係，如果今場輸咗嘅話，佢應該會擺曬啲人落去歐聯㗎啦。如果對雙紅輸咗。如果雙紅輸咗，唔係贏咗嘅話咧，我就唔出去歐聯想點啦，莫耶斯啊，應該就可能會放棄嘅。 呢個都係考驗阿 B 嘅選擇嘅啦，係啦。咁如果雙紅會贏咗， 系咪欧冠谂住点踢咧？你踢捻完欧冠，你仲要踢韦斯咸喎？你踢捻完韦斯咸，仲要踢曼彻斯特打比喎 ？OK， 呢个系都第二个回合考验阿 B 嘅判断力噶啦。咁上个回合阿 B 嘅判断力系完全 fail 捻咗啦，输捻晒啦。OK， 咁所以今个回合睇阿 B 点样样拣啦。嗱，今场次回合其实你话如果要莫耶斯排啱阵咧，就好易嘅啫，因为莫耶斯永远都系一个衰员，会改翻啱。改啱 呢场波应该出香川，我自己觉得就应该出香川啦。 改啱完，改 呢场波系嗱，双红会我就唔知，唔敢肯定佢出唔出香川。呢场波我可以七八成可以估到莫耶斯会出香川，真系。 赞奴沙咧，同埋 赞奴沙会出华西啊、杨格嗰啲，华西上场波已经被弃用。 翻屋企等消息啊，华伦西啊，同埋 系啦，杨格都系啦，咁样。我就真係希望莫耶斯嚟定打赢呢两场波， 冇记错， 赢曼彻斯特打比啊， 咁啊，跟住捧埋联赛冠军，咁啊攞埋欧冠冠军，跟住之后实现08年双冠王嘅辉煌成绩系嘛？ 系， 屌你老尾啊嘛，做啲粉添啊！OK， 好，咁啊呢场波就冇记错系第一晚踢嘅，咁啊星期三晚嘅3:09踢嘅 ，OK， 唔系应该迟一日，迟一日，因为因为上次 第一晚踢，上次系第一晚踢噶嘛？ 系啊，第一晚踢，今次应该系第二晚，同欧联往年嘅做法都系咁样噶，都系你一开始就第一年，即系第一日踢，第二回合就第二日踢咁样嘅。 啊，系啱啊，星期四嘅凌晨3:09啊，咁啊，即管睇下，咦唔系喎？ 系啊系啊，呢个系啊。 啊 ，sorry， 系啊，咁啊，即管睇下曼联可唔可以反击呢队奥林比亚鸠斯啦。咁我自己当然希望可以反击到啦。咁但系落后住两球，虽然好彩嗰样嘢就系冇失咗下入球。咁但系如果今场波你话要赢嘅话，你首先要确保一样嘢，你唔好失咗下入球先啦，系咪先？ 咁 但系 呢场一定。如果要同佢斗玩法咧，你唔会再出咗嗰两个老嘢啦。呢场波一定唔可以同 出个杰斯得唔得 你冇出杰斯，你冇出里奥，韦迪都问水，其实真系我自己觉得。 韦迪都问水啊，分分一屎窝零搭飞尔宗师，跟住再喂不得拿都有机会啊！屌你老尾， 不得拿冇， 不得拿都有机会啊！ 不得难我啊，真系 屌你老味，戆鸠系啦！呢场波真系其实唔使讲太多嘅，老老实实嗰句，呢场波赢啊赢，输啊输啦，屌对我哋嚟讲都冇重要性。 我觉得球员都系豁出去嘅，我谂嗰场。 但如果输，其实真系几捻样衰。你谂下，抽条咁靓嘅签，你都要输出局，咁你冇得讲啦。咁即系证明 唔系年年都有对黑马嘅，又你上年就唔系前年 所谓嘅黑马，系永远你都系估唔到佢今年会有增胜嘅机会。但呢场奥林比亚高斯其实你 show 翻嚟睇佢个阵容都唔系真系好卵劲嘅啫，佢是但咧，唔系你是但咧八强里边你抽六队波出嚟同呢队奥林比亚高斯踢，一定赢。我讲嘅， 其实首回合咧，人哋三位奥拿都可以出啊， 系咯，呢个高天，即系你可想而知呢队曼联嘅防守有几多神奇。好咁啊！ 最近啫， 屌你老味，你咁都要帮阿 B 兜嘅，你真系好咁啊！今个礼拜有咩补充啊？仲 冇啦， 你补充我哋就齐睇下听晚嘅双红会，跟住之后下个礼拜翻嚟睇下我哋系喊住做节目定系笑住做节目啦。OK， 今个礼拜就嚟到呢度啦，我哋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 我系探长，哇！花生当饭食，听完耍太极。D100 是你們的 Ragazine 是大家的其實呢都是再來 過不是 D100 大家